那两个年轻侦探就去将拉哈布和他的父母、兄弟和他所有的家人，并他所有的亲戚都领出来，安置在以色列营外。此后，众人将城和城中所有的一切都用火烧了，唯独把金银以及铜铁的器皿送入上主居所的府库中。至于妓女拉哈布与她父家，并她所有的家人，若苏厄使之生存，直到今天，他还住在以色列人中，因为他隐藏了若苏厄派去侦探耶里哥的两个使者。那时若苏厄起誓说，凡着手重建这耶里哥城的人，在上主面前是可咒骂的，他奠基时必丧失长子，安门时必丧失幼儿。上主与若苏厄同在，他的名声传遍了那一带地方。